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，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《旧单车老情歌》。 乘客您好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老情歌。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旧单车老情歌，我们在老歌当中一起出发吧。好，首先带来陈百强的盼三年。 心在等一天，定会令历史因此改变。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，漫漫长又三难年。见面时相对无言，思绪万千，唯有千行泪水在唇边。柔情蜜意到分开以后，留下来更多怨言。又相见换心愿，失恋生生世世难圆。再相见便盼三年，更痛是再续前缘。让你甜蜜的依偎在身边，让美丽回忆今天又重演，留下那一片片缠绵思念，离别时不必誓言。相对无言，思绪万千，唯有千行泪水在唇边。柔情蜜意到分开以后，留下来更多怨言。又相见换心愿，生世世难圆。再相见盼三年，更痛是再续前缘。让你甜蜜的依偎在身边，让美丽回忆今天又重演，留下那一片片缠绵思念，离别时不必誓言。 汉三年由陈百强所演唱。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下面请听范晓萱的眼泪，动力火车的除了爱你还能爱谁，潘美辰的黄昏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。 自由的眷恋，眼泪是 时间，半片吐司冷掉的咖啡，热闹的街，烤香肠的香味，想起远方你的眼，也许流浪是我的誓言，在你心中我没有地位，拿起吉他唱不出的心碎，你忘了你的誓言。城市的屋顶都是天线，却收不到从前， 感情的世界，伤害在所难免。 实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黄昏由潘玮辰所演唱，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叫做《旧单车老情歌》。下面请听杜德伟的《无心伤害》，苏慧伦的《鸭子》。 快点回来。

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。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，让老百姓买的放心，用的舒心。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。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。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乘客您好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，老情歌， 就像一张。 欢迎回来，我是麒麟，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。下面的歌曲是柯一敏的《狂风》，邰正宵的《找一个字代替》，和李玟的《过完冬季》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。 寂寞午夜里，所有情绪变得透明，卸下了白天的坚强，心无处藏匿。我以为我可以忘记，我也相信生活能继续。原来谎言都是安慰自己，是回忆埋心底，还是我不敢再想起？为何又一次次狂乱，追梦中惊醒？明知道往事不该提，也明知该彻底放弃，越是想把你抹去，越经不起思念的冲击。 海底，哪怕是外面的阳光照得多美丽，就当爱情是个幻影，就当你是个难解的谜。当风平浪静，期待还会有。 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，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。我想摘两颗星给你，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。我想留一张纸给你，告诉你我一生的际遇，让受过伤后的刺痛随风而去。我想沏一壶酒给你，藏在你思念我的心底，日后再相聚，你听我最后言语说的是你。翻篇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，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。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不想又伤伤伤自己，情深就不必问是何不逻辑。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不想又伤伤伤自己，可一个爱给你在今生今世里。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。我想摘两颗星给你，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。翻篇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，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。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不想又伤伤伤自己，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。哦，想你就伤伤伤自己，可一个爱给你在今生今世里。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 最近你的消息，漫游生活里唯一的惊喜，像一颗兴奋剂。南方阳光满地，台北最近飘于冬季，你说别忘记早晚加建议。在夜里我把回忆反复温习，像认真的孩子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，燃烧身边寒冷的空气，温暖到天明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对于喜欢怀旧的歌迷来说，应该是一种享受吧。我们带您进入时光的隧道，回味如歌的青春。好，下面是柯受良的大哥，谭咏麟的爱人女神和王菲的麻醉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。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，回头只有一回，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。放了真心在我胸前，盼望一天你会看见，我是真的改变，但没有恋爱要求你等一个位置点。只恨自己爱冒险，强扮英雄的无畏，伤了心的诺言，到了那天才会复原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不爱冰冷的传言，不要逼我想念，不要逼我流泪，我后悔翻脸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只想好好爱一回，时光不能倒退，人生不能后悔，爱你在明天。真心在我胸前，盼望一天你会看见，我是真的改变，但没有恋爱要求你等一个位置点。只恨自己爱冒险，强扮英雄的无畏，伤了心的诺言，到了那天才会复原。我不做大哥好多，我不爱冰冷的传言，不要逼我想念，不要逼我流泪，我后悔翻脸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只想好好爱一回，时光不能倒退，人生不能后悔，爱你在明天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不爱冰冷传言，不要逼我想念，不要逼我流泪，我后悔翻脸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只想好好爱一回，时光不能倒退，人生不能后悔，爱你在明天。时光不能倒退，人生不能后悔，在明天。

谁不怜惜情浓，春去秋来四季空重，留不住你又何必眷恋残红。红尘来呀来去呀去，不是一场梦。红尘来呀来去呀去，夜空日落相识来月相懂，真情难填满无情洞。红尘来呀来去呀去，夜空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我们继续在老歌当中一路同行。下面是陈升的《风筝》，高慧君的《认真的女人最美丽》，林忆莲的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。 飞得太远，不过 管我随着风飞翔到云间，我希望你能看得见。就算我偶尔会贪玩迷了路，也知道你在等着我。我是一个贪玩又自由的疯子，每天都会让你担忧。如果有一天你是风筝，要如何回到你身边？因为我知道你是担心的小孩子，所以我会在乌云来时轻轻滑落在你怀 是睡得多么沉，梦醒在黎明时分，冷都是太习惯有你分享体温，忘了自己平不平衡，傻傻空等，我不再为不说门，爱还有很多可能，让所有柔情都勇敢的燃烧，像朵玫瑰花绽放生命的缤纷，认真的爱人不求你。

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听说爱情回来过，由林忆莲所演唱。怀旧是美的，而老歌更能勾起大家美丽的记忆。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请欣赏高明骏演唱的《爱与不爱之间》，梅艳芳的《似是故人来》。 开始和结束都预知在同一个故事里面，我情愿让它停留在最初的那一天，以为彼此生活寻找的只是共同的点，虽然同一个世界我们走在不同的线，当相爱与相处却又要保护着彼此的尊严，我情愿对你了解如相识的那一天，以为彼此生活寻找的只是共同的点，虽然同一个世界却走在两条不同的线，爱与不爱之间，我却一厢情愿，等不到明天换不回从前，什么才是永远？爱与不爱之间，我却一厢情愿，坚定的誓言，美丽的欺骗，是否要说再见？又要保护着彼此的尊严，我情愿对你了解如相识的那一天，以为彼此生活寻找的只是共同的点，虽然同一个世界却走在两条不同的线，爱与不爱之间，我却一厢情愿，等不到明天换不回从前，什么才是永远？爱与不爱之间，我却一厢情愿，坚定的誓言，美丽的欺骗，是否要说再见？爱与不爱之间，我却一厢情愿，等不到明天换不回从前，什么才是永远？爱与不爱之间，我却一厢情愿，坚定的誓言，美丽的欺骗，是否要说再见？ Thank you.

旧单车，老情歌。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欢迎回来继续收听。下面是高胜美的《甜蜜蜜》，郭子演唱的《向日葵》，和关淑怡的《天涯何处觅真心》。 邪恶的心，顶半的冷感，独处漆黑，善恶不分，掌管世间一切的爱恨。心中一片真，也快要吞噬他的一颗梦心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天涯何处觅真心，由关淑怡所演唱。下面是黄凯芹的意爱难收，万芳的收信快乐，和刘德华的忘情水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。 自问命算苦，为何还受苦？有什么话请吩咐？我自尊都不顾，却没奢望你别再顾。自问受够伤，就算登场，你大概最终感动到鼓掌。然而害怕你原来只想对苦主赞赏，难收，收不起你问候而爱，这施舍的温柔，你拒绝更荒谬，越投入才越想收手，难收，收不起会泪流，容易爱，越爱你越难受，之后再没有之后。恋不如做好友，自问没结果，还能求什么？恋得轰烈中出错，爱什么都好过，太认真待你愉快吗？道行未够高，害怕煎熬，我越爱上的总越怕得到，尤其是要靠同情翻数，会输得更糟，难收，收不起你问候而爱，这施舍的温柔，你拒绝更荒谬，投入才越想收手，难收，收不起会泪流，容易爱，越爱你越难受，之后再没有之后，相恋不如做好友。趁你忙仍便要走，收到没有？付出了何必要回收、啊、难收，收不起你问候而爱，这施舍的温柔，你拒绝更荒谬，越投入才越想收手，难收，收不起会泪流，容易爱，越爱你越难受，之后再没有相恋不如做好友。